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让我做你的新娘送给大家。 海豚有海，你还有我。 我没有讨好的天分，毕竟我只有一张嘴，怎么感动好多人。 我想做你的新娘，陪你一生在身旁，我要走进你心房，我的男人我的狼。 那些逝去的青春转眼都进入黄昏，爱你爱的那么深，我爱你爱的那么真。 我想和你有个家，客厅放着白沙发，茶几放我罗兰花，是你是我最爱的他。 到现在还没看透，看透当年的成就，当年的爱已足够，是你还在我的左右。 我想拉着你的衣，此情绵绵无绝息，愿你也懂得珍惜，老了与我笑嘻嘻。 我愿时间都荒废，也能做得无心愧，我能放下这另类，是放不下是这王位。 我想拉着你的手，天南地北那么走，我最爱的男朋友，我会陪你到永久。 想我当年还年少，想我当年还孤傲，江湖流传我名号，是青春一去我沧海笑。 我想陪你去闯荡，让你坐稳我心上，在我心中你最棒，忘不掉你模样。 我想要的那些人，我想要的那灵魂，说你如今丢了魂，丢了一身的伤痕。 我想陪你去唱歌，情歌总是那么多，好多话我不敢说，就让歌词来诉说。 年轻时我陪你去疯，年轻时我陪你去争，原谅我的这一生没能陪你过一生。